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，还有付出。

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爱你。

当